厄泽科尔先知书第30章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要讲预言说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，你们应悲哀祸灾那一日，因为那一日近了，上主的日子近了，那是密云的日子，是义民的终期。刀剑必临于埃及，伤亡者横卧在埃及时，恐怖必笼罩着故事。他的财富必被抢去，他的基础必被拆毁。故事、普特、路德和一切杂族，利比亚和同他们结盟的本地人，都要丧身刀下。上主这样说，凡支持埃及的人都要丧亡，他骄傲的势力必要衰落。由米格多尔到瑟威乃的人必丧身刀下。无主上主的断语，他要在荒芜地带中成为最荒芜的，他的城在荒废的城中将成为最荒废的。当我在埃及点火时，凡辅佐他的都要毁灭，那时他们便承认我是上主。在那一日，我必派遣使者，乘着船，恐吓安居的故事，恐怖必要笼罩他们，如埃及的日子。看，已来到了。吾主上主这样说，我要借巴比伦王拿布高的手消灭埃及的民众，他和跟他来的人民是万民中最凶残的，他们被派来是为破坏此地。他们将拔刀攻打埃及，使此地充满伤亡的人。我要使河流成为干地，把此地卖给恶人，借外人的手破坏此地和此地的一切。这是我上主说的。吾主上主这样说，我必要消灭偶像，使邪神由懦夫绝迹，由埃及再不出现王侯，是恐怖降在埃及地，是帕特洛斯变为荒野，在左寒点火，对诺施行惩罚。我要向新埃及的要塞发泄我的怒气，铲除诺的民众。我要在埃及点火，新必因恐怖而颤栗，诺必被破坏。诺夫白日遭受敌人攻击，攻击披贝瑟特的壮丁必丧身刀下，二城的人都要被掳去。当我在塔黑培乃斯打断埃及的权杖，消灭他骄傲的势力时，白日将变为黑暗，乌云笼罩着他，他的女儿也要被掳去。当我对埃及施行惩罚时，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。11年1月初7日，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 我打断了埃及王法郎的背脖，看，没有人包扎，没有人敷药或用绷带裹起，使背脖有力拿剑。为此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要打击埃及王法郎，打断他那还有力量的背脖，使刀由他手中跌落。我要将埃及人分散到外邦，把他们散布在各地。我必要加强巴比伦王的背脖，把我的刀放在他手中。我要打断法郎的背脖，使他在那人面前呻吟，像受伤的人呻吟一样。我要加强巴比伦王的背脖，而法郎的背脖反要衰弱。当我把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手中，使他伸向埃及地时，他们便要承认我是上主。我要将埃及人分散到外邦，把他们散布在各地，如此他们便要承认我是上主。